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早晨，第四次打香港早晨，咁啊英军话有啲好嘢睇， 系有啲好嘢益你哋。咁原本应该系一个即系国立大台寻日嘅话题嚟，但系寻日咧就有另外一单就即系花生少少噶啦。咁就系阿波球同埋阿一龙嗰场假拳啦。咁就令到呢 假拳嚟 呢个，唉算啦，假噶啦都系。咁啊延续咗推翻落去呢个星期二先至再讲啦。咁就系星期日嘅时候咧有一场拳击比赛，就系、是、我哋都非常之喜爱嘅呢个 Manny Pacquiao 咁就。姣婆守唔住寡啦，佢又出嚟打拳啦。因为咧，今年佢大约四月嘅时候咧，其实佢打完对上一场比赛，已经宣布咗话要退休噶啦，即系退出呢个职业拳击手嘅生涯。咁啊，忍唔住啦，两个月之后，即系六月，大约六月中嘅时候啦，又再翻，我都系打，我都系打啦。咁就打咗，就决定咗打呢场啦。37岁啦，今年同你一样啦。 哇， 系啊，咁就系啦，又走翻出嚟打，咁就打咗，啱啱就星期日嘅时候就完成咗呢场比赛。 我谂我挨到五秒。 五秒 走，跟住然后 KO， 由城边行过去，跟住一个 jab， 大约五秒。 我谂五秒， 你可以逃跑都五秒。 我谂我最多输点数。 如果场比赛五秒钟嘅话，你可能系输点数。 系啊，应该 明白。系咁就打咗呢场拳赛啦。咁我睇咗，哇！我想话真 系 好好睇， 系咩？ 非常之咁好睇。咁一路播住一路讲啦。 妖，我琴晚挂住睇剧集，好睇。 系啦，六分几嗰阵， 佢对手系边个？ 佢对手系呢、這个叫做 Jesse Vargas 嘅，系现在 WBO World Boxing Organization 啊，即系国际拳种啊，中文唔知系咪咁译啦？重量级嘅冠军嚟嘅。咁佢27岁啦，相当之后生啦，同埋佢个优势系快。 27对37 啦，争咗10年啦。咁佢你而家画面都见到啦，其实个 Jesse Vargas 即系现任嘅重量级，而家唔系现任啦， 红夫。 咁佢个身形系长啲嘅，即系高瘦啲嘅。咁体能亦都好啦，27岁啦。个 reach 亦都长嘅，即系个手嗰、那个 手脚 都长。咁所以打個距離係可以拉長啲啦，對於進攻，譬如Manny Pacquiao 佢要嘗試做進攻嘅話，係比較難進入佢嘅範圍嘅。但係呢、這個就第三回合啦。如果呢場比賽佢其實打咗12个回合嘅，你有心機去上翻網去睇全場比賽，其實打到12回合，37岁嘅 Manny Pacquiao 都係唔可以話游刃有餘啦，但係已睇得出佢係好有準備啦，唔係好似有啲香港嘅後任立法會議員咁冇準備啦。爽嘅，系打得好爽嘅，比起上次睇呢、這个 Mayweather 对呢个 Manny Pacquiao 嘅比赛，系打得爽好多，因为两个都系 进取 进攻啊，打得好抢嘅，唔会话好似上次Mayweather 咁系咁喺度守佢，守到闷啊，守到唔系睇嗰人闷啊，系守到打嗰人都闷啊，系啦，咁呢个就第三回合令快嘅，即係我覺得係完全係冇下降過，基本上係冇下降過咯。Pacquiao 嘅水準，即係拳擊上面。而講呢個 Pacquiao 佢本身個厲害之處咧，點解大家都咁喜愛佢咧？ 民族英雄， 民族英雄啊，菲律賓嘅民族英雄啊，基本上可以話係唔係今個世紀，佢橫跨咗兩個世紀，唔係。是本世紀橫跨了兩個 decade， 即是兩個十年 的最偉大的一個拳擊手那麼滯的。他是8个量级 的冠軍來的，包括不同組織 去舉辦的賽事啦，IBO 啊、WBO 啊，各樣的國際性的大型賽事，他都是攞金腰帶的人馬啦。8个量级包括啲乜嘢咧？由乳量級一路數到上去沉量級到超沉量級，即是話112磅去到154磅的量級，他都是攞過冠軍嘅。呢、這個是誇張的一件事，我想講。 減磅嘅 嘢，誇張啊！ 誇張，唔係成日減磅，可能越打 增磅， 增埋升上去， 一路升上去啫嘛。可能開頭啱啱 咁，你開頭梗係打啲輕 啦，打啲輕啲，跟住慢慢加磅加上去，都係攞到冠軍嘅頭銜，攞到冠軍嘅 title， 呢個係厲害嘅一件事啦。 唔係，同埋你後生先做到咁輕磅嘅， 係啊！ 你而家屌你37岁減到去，屌你！ 你35岁嘅時候減，你嗰個感受大家都知道啦。 係，唔係減唔到 啊？正常啊，下次你再 會發脾氣啊，唔食澱粉質。 係咁另外除咗 Manny Pacquiao， 除咗係一個相當之偉大出色嘅一個拳擊手之外啦，佢另外一個身份其實係 菲律賓嘅嘅議員嚟嘅，菲律賓嘅 議員。 佢2010年嘅時候啦，咁其實佢再講詳細少少啦，其實佢2007年嘅時候嘗試去選菲律賓嘅眾議院嘅，咁但係就落選咗啦。但係當佢2010年再次去選嘅時候，咁就成功當選咗，成為呢個菲律賓嘅眾議員。咁就投身咗政治啦，叫做咁一直去到2016年啦，佢就嘗試去選呢個參議員，亦都係選到嘅。但係當中就有啲俾人詬病嘅地方啦。當然雖然佢本身Manny Pacquiao 喺菲律賓佢嘅聲望係非常之咁高啦，亦都係非常之咁受人愛戴嘅人啦。但係喺佢政治生涯曾經就俾人批評過啦。點就2014年嘅時候，因為 幾撚快又撚嘅， 係好撚快，37歲。我想講真係好好睇， 一飆飆入去就屌你真係，生得矮就慘嘅。 都好 stalky。 2014年嘅時候，佢只係開咗社會 嚇， 佢只係開咗社會，因為佢最深嘅拳擊。 唔係，但係佢做好多地區工作啊嘛。 但係佢就好入屋嘅。 佢好多地區工作㗎，佢又俾錢起學校啊！屌你，討論到蛇齋餅中嘢 咁。咁所以 頻落地區派錢啊，做好多呢啲嘢㗎。 係啊，咁基於佢嘅聲望啦，佢好多做好多慈善嘅工作啊，所以大家都原諒佢，只係開咗四日會。 佢係乜柒都做，做籃球啊，做生意啊， 佢又 係 籃球，籃球教練 啊， 乜柒都做喎佢。 籃球教練 攞佢個名啫嘛， 唔係啊，佢真係。 佢有冇打過籃球 隊？ 佢係 head coach 嚟㗎。 佢籃球隊 coach 嚟㗎，佢同時亦都係菲律賓嘅軍隊嘅預備役嘅一個 lieutenant colonel， 即係lieutenant colonel， 即係咩啊？中文係一啲，總之好高階嘅軍官啦，即係身份係多到非常之厲害啦。 車動青年， 車動 都好緊要。 但係佢每一個車動基本上都係社會賢達嚟，係啊。但係呢個咁嘅社會賢達，佢當然最令人津津樂道嘅身份就係拳擊手啦。你睇下佢到。而家呢一日仲可以打到咁樣嘅水平， 呢個第四彎啊！ 呢個第係應該播到第四啊！頭先一路講，可以翻翻嚟啦咁。 我十幾彎喺度彈嚟彈去，要進入去真係好撚辛苦。 十二個 round 啊， 好撚辛苦。 你淨係彈就咁，淨係彈下彈12個 round 都死啦。 快啊，勁爽！嗰啲節奏係完全唔覺得佢有退步過呢五六年裡面嘅拳，即係如果你要睇翻嘅話，係一路個水準都係 keep 持保持到咁樣嘅咯。 咁佢而家係即係佢而家攞到呢條腰帶啦， 攞咗㗎啦，攞咗 贏咗啦， 而家係重量級冠軍嚟啦。WBO 咁佢係咪現役嘅地上最強政治家咧？ 我就係想講呢樣嘢，因為地上最強政治家就係今呢一節想講嘅主題啦。但係我就翻去揾一揾嗰啲我熟悉嘅所謂嘅格鬥家啦，咁就發現原來仲有一個人係可能係。都勁過佢。咁比較人熟知嘅就一啲點樣講啊？即係政治家，但係佢又有格鬥技根底嘅就普京啦。普京就所謂嘅地上最強嘅戰鬥民族嘅總統啦。 係。 OK， 咁我哋佢事實上係一個擅長柔道嘅高手嚟嘅，都可以叫做。咁我哋睇睇佢練柔道嗰啲片先。 開 咪啊！係。因為普京打柔道啦，普京打柔道就好出名，佢成日都去啲大學嗰度教。嗱，而家畫面上面左邊嗰個就係普京啦。咁冇辦法啦，因為真肩好臭呢條友，以前又係 KGB 嘅，即係佢嗰個有個身份啦 ，KGB 裏邊唔敢講佢係頭子定乜嘢啦。但係去到而家佢咁樣嘅年紀，佢打柔道仲係。都好有勁嘅，你睇下而家佢做個肩摔嗰個肥佬，起碼250幾300磅嘅，OK 嘅，都仲係妥當嘅。咁但係想講嘅呢一個普京都絕對唔係地上最強政治家啦， 唔係。 而佢即雖然佢嘅 佢嘅權位高嘅， 格鬥喺格即係識格鬥技嘅人嚟講，佢嘅政治地位或者國際個權力可能係最高啫。但係我想講，如果作講緊最好打嗰個。叫做地上最強的政治家，應該是以下落嚟呢一個就是他的 friend 啦， 係 啊，就係而家畫面右邊嗰個 Fedor Emelianenko， 佢有做政治咩？ 佢做政治家嘅，我尋日 肥多有做政治咩？ 肥多有做政治家噶， 我真係唔知喎。 嗱呢個如果你哋唔認識佢嘅話，而家就都。 都你都好打有限咯、啊，我想讲。Fredo 系一个 都系 Pride 嘅传奇 ，Pride 嘅传奇啦，系一个以前啲人会叫佢战斗沙皇嘅一个凶狠嘅人物啦。Pride 里面佢当然 佢唔凶狠嘅，好 nice 成日笑笑口咁 嘅，上擂台就死啦。 佢成日笑笑口咁样嘅佢， 系 啊，佢个样好捻入屋嘅， 打佢入屋啊，呢个入屋， 佢肥肥地咁捻样，跟住然之后又笑又即系个人又几和善咁捻样，只不过系咁打赢啫嘛。 系咁佢就系本身系唔系普京嘅 fan 嚟嘅，头先相见问啦，普京嘅 fan 张相指张相，唔系佢唔系普京嘅 fan 嚟嘅，佢系一个综合格斗技嘅拳手啦，系 Pride 嘅传奇啦，曾经击到过无数嘅被人吹捧嘅冠军啦，然之后去到一个基本上冇办法撼动嘅地位，本身系桑勃嘅高手，亦都系柔道啊、拳击啊，各种各样你可以数得出嘅武术嘅顶尖高手啦。但系佢 唔系，但要补充少少就系、是，即系喺肥多不败嘅年代咧。肥多不败嘅年代系 MMA 最鼎盛 最鼎盛嘅年代。 就系、是、我哋之前有一集个大台定系唔知乜嘢都会讲过。 我哋任性就系讲 MMA。 系啊，就系、是、有一集我哋特登讲就系 MMA 最辉煌嘅时代啦、最多钱投入嘅年代。 系啊， 做 promotion 做得最好啦，最多人关注嘅年代就系日本，就系、是、当年就系仲系美国嘅 UFC 啦，同埋日本嘅 Pride 顶立嘅，唔系叫顶立，即系大家即系比拼嘅年代啦，咁样咁而佢基本上系横扫当其时嘅 Pride。咁点解嗰件事同钱有关系咧？就系、是、你钱有钱嘅比赛，有钱嘅比赛搞手，自然就能够去请到最多世界各地嘅顶级嘅拳手，而且肥多头先睇佢身形都知道，肥多系重量级噶嘛，即系唔系 exactly 分嗰两级啦、而系总之佢嗰个吨位，佢要面对嘅对手全捻部都系一啲咁捻巨大、嘅 kickboxing 好手啊，咁捻巨大嘅巴油高手啊，咁捻巨大嘅各式各样嘅好手。咁、但系喺全盛时期嘅 Pride 佢系未捻输过， 系未输过， 十年冇输啊。 系啦，咁讲紧呢个 Fedor 佢系退休之后啦，叫做退出咗，叫做都唔算退出嘅，其实佢。又系嗰种油泡皮打半遮面啦，但系佢2010年嘅时候咧就走咗去选下议院。 哦，系咩？ 系 我唔知喎，真系。 咁佢就选咗入去下议院里面做嘅，咁就当时佢嘅政治联系咧，其实就系普京嗰个党叫做统一俄罗斯党啦。 哇，好捻恐怖呢个党！ 我想讲呢个党真系 呢个党 好捻恐怖嘅， 好个暴徒啊！呢个党 屌。咁佢做咗两年嘅下议院啦。咁2012年嘅时候咧，就直头入埋政府度做官，咁就由普京任命佢啦，做呢、這个 普京啲 friend 都冇人讲做， 系咪普京啲 friend 啊？定系普京都唔敢得罪佢，唔搞佢，唔搞佢。你想做咩，我俾你做。咁啊，入咗呢、這个Council of Physical Fitness and Sports 嘅一个 咁奇怪嘅 Council 嘅点解？ 又系有我 俾个位佢 咯。我睇一睇， 点解开俾佢？ 间中开出嚟 有咩捻嘢 Council 嚟？究竟 有冇呢啲 Council 啊？原本。我如果上次理解就系类似康文署咁嘅嘢，康文署 嗰阵时好听好多。 唔系嗰件事咁捻贩卖人牙嘅，屌你老 母！ 我谂住贩卖勇士郎，忽然间就话不如俾个官我做啦， 我唯有俾你做啦， 开个肌肉部俾你啦，冇问题。 吓咁我唔敢去估计而家肥多嗰个战斗力去到几多啦，但系 我唔会低到去边。 如果你无端端要问我究竟而家边一个系地上最强政治家，究竟 Manny Pacquiao 定系 Fedor 咁，我好难 都好难讲啊， 好难答， 都好难讲啊。但系 Pacquiao 现役嘅 ，Pacquiao 现役，咁 Fedor 始终都系叫一个退咗役嘅一个选手， 都冇打几年啦，系嘛？ 好耐咯，好耐咯。佢对上一次都系打 M1 嗰啲咁嘅嘢，即系俄罗斯本地嘅。嘅一啲綜合格鬥技比賽啦，咁呢啲就比較現近少少啦，但係以前嚟講，俾人去熟知嘅，而佢本身係一個叫國會議員身份去參加國際嘅搏擊比賽嘅，就呢、這個叫做 Miracle Philip Philip Philip Koffer， 另外一個 嗰、那個嚇。 吓、啊，你唔系讲紧 Cocop 咩 ？Cocop 啊 ，Cocop 系啊，就咁 Cocop 算捻数啦，好捻长， 好 捻长，冻 唔到。 系啊，咪呢个应该系呢个唔系呢个。 出翻呢出系喺呢个， 系喎系喎系喎，打输咗场， 打输咗俾飞度嗰个啦， 打输。 当年大约系03至到0呢个大约系03、04年嘅时份嘅几多拳赛嚟？呢两个都系当时如日方中嘅两拳手啦。咁其中一个左边嗰个就系头先讲嘅飞度啦，而右边呢一个头先好似好唔起眼俾人打嗰个咧，其实佢都系国会议员嚟嘅，就是克罗地亚的国会议员来的、啊、他叫做 Miracle Cocop， 我们通称的 Cocop， 因为他、成为拳手之前其实他是一个、克罗地亚的警察来的， 特警来的， 特警来的，也都有在军队里面服役的经验、有另外一张照片 的，因为初代的时候呢，初代的时候被称之为被能够被冠以地上最强政治家之名呢、就是 Cocop 的， 是 因为 Cocop 是其实都是长胜将军来的， 是 在K1 嘅年代，喺 K1 年代佢係長勝將軍嚟嘅，咁樣咁係同埋都都幾傳奇嘅喺 K1 嘅年代，因為都幾最主要就係 Cocop 好睇，係啊呢張 好睇， 係最主要係 Cocop 比賽好睇啊，因為 Cocop 比賽好撚爽啊，同埋即係易睇啊，對於外行人嚟講，例如呢張相咁樣啦，呢張相見到啊就係佢嘅招牌必殺技啦，左高踢啦咁樣。 Cocop 佢有個最出名嘅，啲人形容佢名言就係、是、right kick hospital， left kick cemetery， 即係右腳就入醫院，左腳就入墓園啦。 咁係嗰即係嗰、那個嗰、那個誒點講咧？嗰、那個都同格鬥嗰個發展史有啲關係嘅，就係以前嗰個嘅整體嘅技術咧，唔係咁純熟嗰個年代咧，嗰、那個係有即係以前嗰個年代嘅拳手咧，仲係有啲必殺技。 係啊， 譬如Andy 嗰啲咁樣咧 ，Andy 嗰啲仲有嗰啲打極真嗰個年代 ，Andy 空啦。 系 Andy 空嗰啲，嗰啲叫咩？嗰啲 唔知嗰啲叫咩？ 唔知啊，即系虎头脚啊，定唔知乜撚嘢嗰啲咁样。咁系即系佢哋嗰个年代仲系会有啲绝招咁样嘅嘢噶嘛。咁啊 ，Cocop 嘅绝招就系左高脚。 左高脚。 咁系成日都 KO 嘅。成日都 KO 嘅。 系成日都 KO 嘅。咁你即系你睇嗰啲拳咧，你就会好撚睇漫画啊，好撚睇漫画。几时出过左高脚？其实好撚戇鳩。咁但系佢又真系会咁撚样嘅，成撚日都会。 真系出又真系 KO。 系啊，真系出又真系 KO 喎，咁撚样。咁所以喺同埋嗰个佢嗰阵嗰个。又是关日本事啦，又是关 K1 事啦，其实那个年代又是好即是那个 promote 做得好的年代，大家好关注的年代咁样，咁跟住然之后咁佢又再加上佢个国会议员嘅身份，大家就觉得好撚传奇啦。 就地上最强政治家。 是啦，所以当年有地上最强政治家称号呢就是佢嘅咁样。咁但后来打 MMA 发展唔系几好。 麻麻地呀，因为佢去到 UFC 之后呢，佢猛虎都终须山上丧，佢俾另外一个巴西拳手叫 Gonzalez 嘅，就又用翻左脚就踢KO 咗佢，然之后就一落千丈啦。 系啊系啊， 就咁样。咁佢去到08， 退役咗好耐啊！ 退役咗好耐啦，我谂七年，有冇七年？可能都有啦。佢另外亦都系除咗喺拳坛退役之外，佢去到08年亦都叫做完结咗佢政治生涯啦。 系、哎、啊， 就冇做到政治家啦。咁样，所以佢就唔列入呢个考虑之列。 系、哎、啊，即系已经系上一代嘅人啦。 上一代嘅人。 咁究竟而家系 Pacquiao 即系以政治家嚟讲，究竟系 Pacquiao 好打啲定系肥多好打啲咧？ 肥多仲系咪格斗家咧？ 你冇两个争咁远。 喂，如果斋打嘅话，我觉得都仲系飞度嘅磅数啦。 结果喺街度打啊嘛， 成百磅咁样。 即系如果忽然间大家喺街头因为政治呢啲， 因为政见咁样，你一屋啲定我一屋啲啊？ 咁应该都系肥多型， 应该都系肥多型嘅。 争成80磅，好难赢啊！ 就即系翻翻转头咁讲啦 ，Pacquiao 佢去到咁嘅年纪，仲系一个现役嘅拳手啦，仲系打紧好密集咁嘅比赛啦。咁讲紧佢旧年2015年先至打完 Mayweather， 跟住四月又打呢个 Timothy， 好似 Timothy Free 咁 ，The Third， 即系系再喺而家11月份再打多场12个回合嘅比赛。我想讲佢系一刻都冇疏懒过，先至可以做到咁样噶。但可能他的武疏懒是建立在他不开会了。 但如果这么说，如果以年纪大了解呢、如果你说37岁去打 MMA， 定是37岁去打职业拳击，那职业拳击癫很多。是啊，因为你的体能负担严峻很多、无论是磅啊，或者是对体能的要求啊，对。 對耐力的要求啊都嚴峻好多，打十二彎，點會打 MMA 點會打十二彎？邊個打邊個打十二彎？ 講緊打緊 title 嗰啲都係五回合三分鐘，每即係每回合三分鐘打五個回合啫。但係拳擊十二個回合嘅比賽，唔敢諗啊！我而家即係我而家三十歲嘅狀態，唔係一個政治家，我都唔敢諗。你叫我企喺上面跑嚟跑去，可能都唔得。 所以剛才阿淡姐說什麼三十幾歲 三十幾歲打十二彎很厲 害，你從來都沒試過能打十二彎， 不是三十幾歲都做不到 那個年紀沒關係，那個跟年紀沒關係， 你彈十二彎都不行， 從來沒試過可以打到這樣的十二彎。先不要說跟誰打，先不要說跟誰打， 不要想， 只是叫你處於一個要打的狀態打十二彎，打誰都不要亂說了，大佬十二彎屌你。所以如果打拳擊就應該 Pacquiao 都是就是最準的， 是的， 但在街頭就難 說，無端端在街上撞到 Fedor 都是掉頭走好一點， 就難說一點， 普京怕了他要開個 Council 給他坐， 是的。但是如果不限規則的話呢，這樣呢又很難說普京不贏 啊，普京又 限規則， 又坦克車出 來，普京做過手勢，然後追擊手射鳩你咁樣，跟住有普京好撚嚴肅咁同你講，軍事都係武術嘅一種咁樣， 計唔計埋金正恩落去應該？ 咁就好難計邊個好打啦咁樣。好，咁就呢、這個就係、是分享個賽事。咁大家有興趣可以睇翻咧，阿英軍嚴重推介咁樣噶嘛。如果晏啲有時間，我都睇翻嘅。我頭先睇少少都覺得，哇！咦，係喎，好積極，好進取喎，咁樣打十二彎。不過睇呢啲好撚攰，你會喺度想像，哇！屌你老味中票， 睇到你攰啊！ 哇，冇撚嚟啦，哇咁樣。咁但係都係咁啊，肯定精彩過我哋琴日介紹嗰、那個 一龍打波球， 係嗰啲非常之唔好睇嘅。其實我哋琴日節目播撚曬，非常之唔好睇嗰場咁樣。咁對比起呢場就好睇好多啦。OK， 好。咁就今日節目就差唔多啦，咁就提提大家啦，記得支持我哋今個星期五嘅台慶啦咁樣。咁就同埋另外有一樣嘢要提一提大家嘅，就係、是、呢其實就之前我哋咪做咗一連串嘅送飛活動嘅，就係、是、關於呢個咁樣嘅你的名字嘅、 yeah, 今晚有得睇 係啦，你的名字呢就正式呢就係、是、11月11號上映嘅，咁就係、是、其實就即係我哋台慶嗰日啦咁樣、嗯、其實佢就星期五先至正式上畫嘅。咁但係咧，今晚咧，我哋就有個優先場嘅，咁就今晚就係九點半啦， 九點九 早少少到啦，咁樣，咁啊，因為又要 登記啊 ，mark 翻個名啊，咁樣，咁所以早少少到啦，咁就九點半早啲啦，就喺北福 MCL 嗰度咁樣，咁我哋會有相關嘅人員咧，就幫大家中獎者就做翻個登記，咁如果之前係玩各個節目嘅送飛遊戲攞到飛嘅朋友就記得今晚睇戲喎 ，OK， 今晚就係、是、睇你的名字啦咁樣，咁係就今晚我哋都會喺度嘅，咁就今晚見大家啦 ，OK， 好，咁就今日節目就到此為止，我哋晏少少，國立大台再見，拜拜。 拜拜拜拜